在这个月份里面呢，是充满在我们的，无论是在 commercial 上面，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听到的信息都是一个的期待的信息，是等候的信息，是一个呢 是会有神迹出现的一个的月份来的，是会有礼物收到的。我不知道你们，即是我们，即是在十二个月，在这么多月份里面，我们真的都很期待十二月的来到。虽然呢我们教会的牧师在十二月份里面都是比较忙一点，有很多的安排，有很多的聚会，但是在这个月份里面，我们从圣经给我们的信息，从过去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这个是一个充满神迹的一个月份。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就会在这个月份里面去出现。现在刚刚开始无奈，你想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在这里期待呢？你有没有什么你是即想要？虽然我们在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环境都已经是很富裕， 在你的家庭当中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什么的神迹在你的家庭里面去出现呢？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的人物，讲一个的家庭，因为过去我们讲《史诗记》讲了很多的人物，在圣诞的时候我们都讲一个是跟耶稣出世有关的一个人物，也都是玛利亚的亲戚，就是撒加利亚，他的太太叫做伊丽莎白。我们去讲这一家人，在圣经里面就只是有一个很短的篇幅，在路加福音去描述到撒加利亚，一个极其 common 的一个的犹太人的名字。他的太太的名字都是很 common 的，就是伊丽莎白。阿伦的太太，就是大祭司阿伦，就是摩西的哥哥的太太，的名字一样，不过圣经翻译就叫做伊丽莎白。我就想起马来西亚那些吃那些沙巴那些。这个的家庭，他在圣经的记载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他有一个的心愿，而这个心愿他藉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个心愿是令到这个的家庭有一些的突变，很大的改变。我们就透过这个的家庭的遭遇呢，来到去反省一些的信仰的功课。撒加利亚这个家庭，他圣经去描述这个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的典范来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的撒加利亚的时候呢，他是这样的记载，他说是有一个的祭司，祭司已经是人事务的职位来的了。有一些人呢，他不是生在祭司的家族，但是我想好像祭司一样呢，这样来到去侍奉神，他就会成为了拿细耳人。但是撒加利亚他就一生就是祭司的家族。 你要知道呢，就是可能你都知道啊，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里面呢，就只是利未支派那里呢才出到祭司的家族。在利未家族这里呢，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成为祭司的。有三兄弟，你看回民数记记载，有三兄弟是正是第排第二那个，就是阿伦，是他的家族呢才能够可以成为祭司的家族。所以不是个个可以做到祭司，但是撒加利亚他有一个祭司，是人人都羡慕的家族。他的太太伊丽莎白亦都是祭司的后人，即是祭司不一定要娶一个的祭司家族的人做老婆的，但是 happen 他的太太都是祭司家族的后人，是当其时的人是很羡慕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来的。圣经这样记载他们，他说他在神的面前是义人，是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说 讲了有两方面关于撒加利亚。第一，他是一个的异人，即是异这个词，即是 wagelessness， 我们都听过了，异的圣者是指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讲到他是一个异人，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是去满足神的心意，是讨神的喜悦。你说不是祭司应该这样做的吗？那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每日读圣经祈祷的，是不是？基督徒应该都是好人来的，是不是？都不一定的，是不是？所以祭司没错，他应该是一个义人，他应该是好人，他应该是寻求去满足神的心意，但是他真是一个义人，这个是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还有就是他是遵行主一切的诫命和礼仪。旧约圣经里面的律法，撒加利亚他会遵守，他会遵守一切的礼仪，去到一个的地步就是无可指责。即是你硬是呢，即是我们知道呢，即是在中国人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圣人的嘛。在圣经的观念告诉我们，即当然这个已经是在撒加利亚之后的福音书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义人的嘛，连一个也没有嘛。所谓的义人就是我们有哪一个能够说呢，即是我从来我出生到现在我们是不会做错事的，是不会的。但是撒加利亚他在当其时圣经的作者来到去讲他的时候呢，在这么多个祭司的当中，他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他可以做的呢他已经做了的。如果你说你在教会历史里面呢，你要我去找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义人呢，我第一个想起的，你们读完教会历史不知道想起哪一个，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马丁路德。即是在他的一生到他改革之后，他是有变了的，他是做过一些错的一些决定、okay? 但是在他从出生一直他去到修道院去修道的过程当中，马丁路德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一个修士来的。无论他在大学里面去做一个的讲师，无论他在教会里面去做一个的牧师，他都可以说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来的。撒加利亚就是这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一个家庭，是一个侍奉神的家庭，就是撒加利亚和伊利莎白这个家庭，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组合。但是圣经去描述这个家庭讲了一句的所谓的、比较负面的说话，或者是差那么点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只是没有孩子，是没有仔生。唯一这个家庭里面的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仔生。他没有仔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我们没有办法去回第一世纪，即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总之呢，他这两夫妇生不到仔，一定是个太太有问题的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传统观念，现在当然不是，我们有医生在这里，是不是？即是男的，到底是个男的不育还是女的不育，我们都要验过才知道的嘛。但是在当其时就是讲了这个家庭的不育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伊丽莎白生不到。我们都没办法来到 去看。总之就是这个的不育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是一个的遗憾，而这个的遗憾呢是不可以呢是有转机的，是没有转机的。即是不是因为我、即是再这个的、我未试过你再试一下啦，这样不是这样、是因为他就是生不到。还有就是两个人年纪都老埋了， 圣经成日讲一啲人咧系年纪老迈啊咁样样咧，都唔知佢几多岁嘅，系四十岁啊叫做老迈啊，系五廿岁叫做老迈啊，还是系去到七十岁咧，我哋都唔知道。啊，圣经有时候讲咗一啲嘅少年人，佢可能系 teenager 嚟嘅。总之咧就系呢个嘅呢个一个即系一个嘅典范嘅家庭。他只是有在他的人生里面是只是有一个的遗憾，就是生不到仔。其实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每一个你几幸福的家庭几完美的家庭，都硬是有一些的东西呢是不如意的，都是会有的。因为即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是十常八九的嘛，是十常八九的，即是说你开心的事呢得返一同埋二嘅咗。如果你唔开心系正常㗎喎。呢、这个我唔去查究啦。但係所以我喺我哋人生里面系硬系有啲嘅不如意嘅事。我遇过一个嘅家庭呢，我諗呢即系非常之不如意嘅个家庭，系我见过咁多个即系不幸嘅家庭里面。系一个嘅年轻人二十几岁。好多年前，即系我认识佢，佢系师母嘅教会嘅一个嘅弟兄嚟。佢爸爸妈妈因为 cancer 过身，佢唔知有三四个兄弟，咁佢廿几岁，佢就要照顾佢自己嘅细佬妹。可能系因为咧，佢嘅家族佢嘅gen有一啲嘅唔系几好嘅遗传，所以咧佢。自己有 cancer， 佢个细佬有 cancer， 佢自己嘅 cancer 令到佢只脚一只脚要锯咗一橛，佢行路要用呢个嘅拐杖，然后佢仲要凑几个细佬妹，后嚟又发现佢个细佬有 cancer， 即系我记得嗰次喺湾仔去即系见到呢一个嘅即系嘅人同佢食饭，我即系冇谂过一啲人嘅生活嘅遭遇会即系会咁样样嘅，但系佢都仍然可以同你即系去同你开玩笑，佢都仍然系即系继续嘅系去过佢嘅生活。我哋喺我哋嘅现实生活里边，我哋有好多唔如意嘅事。撒加利亚佢亦都将佢自己人生呢一个所谓嘅唯一佢嘅遗憾。他都带到来神的面前，他去到侍奉，祭司的工作就是要去到圣殿里面来到侍奉。我们去看看神怎样去介入在这个家庭的当中，去怎样 去应允他的祷告。撒加利亚他就去到圣所的里面，来到去做一个职责，就是去烧香，就是点香。在当其时祭司他们是分班去供职的，就是不同的时候我们 就选了不同的祭司来到做不同的事。譬如呢，你说在圣所里面有一个的香坛，就是他们献祖的祭和献晚祭的时候，他们都会点那个的香坛，是抽签不同的人来到去做这个的点香的工作。在那一班的祭司里面有千几人，然后在千几人里面呢就去抽签，这个做点香，这个呢就是负责做献祭，那个负责呢就是整个陈设的饼等等不同。撒加利亚他抽签就做到点香这样东西，应该就是在晚祭的时候。从旧约利未记话俾我哋听，即系当我哋点喺个圣所里边点咗嗰个嘅香坛嘅时候，你会见到嗰啲香咧，嗰啲嘅烟咧，慢慢即系袅袅上升，就话俾我哋听咧，就系我呢一个咁样嘅举动咧，就好似我哋嘅祈祷一样，系喺神嘅面前咧，系蒙悦纳嘅。所以咧，圣经嘅记载就系当呢个点香嘅时候咧。百姓在外面都围着这个圣殿来到去祈祷的。 我们自己有什么的心愿，就向神来到去祷告，希望神来到去垂听。这件事就这么发生了，就是当他点香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突然间有天使的出现。在圣经说，烧香的时候，他是众百姓在外面祷告，突然间神介入在我们人的生活的当中，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 OK， 这个是香坛，站在右边，我估计是谁？主的使者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告诉他，我就是加百列。 在圣经，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天使的名字都叫做加百列，连向玛利亚显现的那个使者都是叫做加百列。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我们抽签去到圣所里面去点香，就不是只有一个人，是有一班人，可能是三个人，那都有些人拿着香，有些人拿着火，刚才我们点，是不是？然后有一个人去点香， 我抽不到我做点香，但是我可以抽到我去拿着香，我拿着点火的器具，我起码去到这个圣所里面。 OK， 有三个人去到这个香坛那里就去点香，突然间多了一个人在这里，你又不是 Peter， 你又不是 John， 你是谁来的呢？所以圣经就说，当撒加利亚见到多了一个人，他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我想我们在圣诞会听很多次，不要害怕。神对玛利亚说，不要害怕，你不需要惊，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撒加利亚他有祈祷，但是天使告诉我们撒加利亚他有祈祷，是吧？他祈什么祷呢？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我们从天使对撒加利亚的那个回应，很有可能就是，其实撒加利亚他仍然就是很想有一个心愿，就算我已经是老了，就算医生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生不到仔了，但我都仍然真的想有。女人生不到仔是一个羞辱，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好像是不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这样，可能他都是耿耿于怀，他仍然有一个这样的心愿。神可不可以怎样，我怎样可以 去令到我这个这样的硬住这个的不开心可以拿走了呢？可能这个是就是撒加利亚的祈祷，他不一定要求神给他有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就是撒加利亚的祷告。神 在我们日常我们的生活的环境的当中，就介入了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他在什么时间介入在撒加利亚他的生命的当中呢？就是在他工作的时候，因为祭司的工作就是要去做这个工作，就是祭司的工作，他就要点香，他就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去介入。如果你是一个的医生，神可能在病房里面去介入，给你经历到他的同在。如果你是一个的老师，可能在你的课室里面，神就会出现去介入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是一个的家庭主妇，你在切餸的时候，在炒东西的时候，天使会突然间出现，你不要惊慌。神是会介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是会介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最后我们要看 人的反应。撒加利亚他见到天使的出现，他见到天使告诉他有一个这样的信息，就是你的祈祷我听了，你所盼望的事我知道了，你的太太就要怀孕生子了，你不要理他几多岁，总之他有了，是跟你有关系的。撒加利亚他的回应就是在第十八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天使现在告诉你，是不是我凭什么？哦 OK， 神的使者，我凭你的说话，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信你的。 OK， 那这个很正常的，如果突然间我讲到突然间有多了人在出声叫我你不要再讲下去了，那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再讲到下去，是不是？OK，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遇到一些这么不平凡的事，所谓的神迹的事的出现的时候，我们见到撒加利亚其实都很正常。 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那他又解释的，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亦即是说，从人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是不可能的了，已经是不会出现的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即我的名字，我就叫加百列，奉差遣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撒加利亚问，我凭什么可以知道？天使说，到了时候就必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即看这一段经文呢，即是他说只因你不信，你就不能说话。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喂，天使你不用这么 harsh， 是吧？这个是人的正常反应来的、哦。有天使出现我惊慌，正常的、哦。你告诉我我老婆有了，我不信，正常反应来的、哦。咁都唔得，咁都唔俾我开口。当然啦，喺呢一个嘅，即系你就必即系变成为咗一个嘅哑巴，系直到这事嘅应验。当然，我哋喺个解经嘅角度咧，有好多唔同嘅解释，就系因为当撒加利亚佢再开口去讲翻嘢嘅时候咧，就系佢个仔出世嘅时候，就是要去称颂神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祭司，你不要再讲一些东西是不啱神听的了，你要讲的东西就是要去讲一些是啱神听的东西，有可能是这样。 你不要再讲东西了，即是你讲多错多，你等到你的仔出世之后，撒加利亚开口的时候就是去称颂上帝，有可能是这样。不让他讲东西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即是在很多个先知、啊、即是摩西他说我是绝口笨舌的、啊、OK， 那你留下你在法老那个面前你说话啦。以西结他出来侍奉的时候，神叫什么？他说 你吃了一些经卷，他就将那些经卷吃了肚子里面、啊、这个即跟他们的口啊讲嘢食嘢咧有少关系，所以唔一定呢个系一个咒助嚟嘅，只不过就系你唔好讲嘢住啦，你等到适当嘅时候先至去讲嘢。但系天使佢话只因你不信，我哋喺人嘅层面，我绝对系帮即系撒加利亚，佢嘅不信咧系真系有道理嘅，即系佢唔觉得呢个系神迹。是有道理的，不过在我们这一段的将临期，在迎接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里面，我们就从这一段这样的经文，当神介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对于神迹的回应，我们学习有两个的功课。第一个的功课就是 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去接受改变？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去接受改变？乜唔系撒加利亚你自己祈祷希望有细佬哥嘅咩？嗱，从天使嘅话语系咪？你嘅祈祷应验了，你嘅太太必定要怀孕生子。咁即系话撒加利亚你自己嘅祈祷，你自己心里边都系想有噶嘛？乜呢个唔系你嘅心愿嚟嘅咩？你而家祈祷啦，神应允你嘅祈祷啦，咁你唔相信，咁即系乜嘢？咁即係可能係咪好似我哋一般嘅祈禱咁樣，我哋咩代禱事項啊，我希望我可以轉工啦，我希望我可以人工多啲啦，我希望我可以即係做咩啦，我係祈禱嘅就係我唔期望神真係聽我祈禱㗎，係咪就係咁樣呢？係咪咁樣呢？如果陣間我哋要開祈禱會，有人問有咩祈禱啊咁樣，你話冇啊，冇祈禱啊，咁可能都 OK 啦，因为你自己都你怕神即是应允你祈祷嘛。如果你说神啊，我要去侍奉你，我要顺服你，你咁祈祷你怕不怕？好啊，现在你年薪100万，你要侍奉我嘛，你就放低你100万的年薪，你做一个的传道人，你够不够胆啊？你在祈祷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咗就是其实神是一直听你祈祷的？而家个问题不是神能不能够去做改变的工作，个问题是你有没有预备好你自己去接受这个的改变。看做灵操练礼赞讲祈祷的书，或者我们看到一些属灵伟人他们的祈祷的生活是令到我们匪夷所思的。在属灵操练礼赞那本书里面，他讲了几个的属灵的伟人他 的事迹，是令到我们今天我们是匪夷所思的。譬如他讲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这样讲，他说我有很多事要做，很多事要做，以致我一日我唔用3个钟头去祈祷，我就做唔晒我啲嘢。你读过马丁路德啊？佢系神学院嘅老师，佢系教会嘅牧师，佢系一个音乐家，佢作曲佢填词，佢翻译圣经。喺个改革嘅时候，佢翻译呢个嘅崇拜嘅礼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马丁路德他一个人做了7个人的事，一日只是24小时。马丁路德说，我一日我不用3个钟头祈祷，我做不完我自己的事。祈祷是令到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去改变的。我就知道我是靠着我自己，我做不到我要做的事，所以我在祈祷里面我愿意去经历一个的神迹，就是神你在我这个不可能的生命的当中去成为一个可能的生命，去做到一些我期望我想做到的事。祈祷是渴望神去改变我们，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可以与神同工。你屋企有冇啲4、5岁嘅小朋友？有冇啲4、5岁嘅孙仔孙女？有一个孙女，有一个嘅小妹妹，好得意，但系好顽皮，成日都咧呢个嘅即系令到我爸妈好头痛，搞麻烦。特别咧就系有 guest 嚟嘅时候，更加放肆，都系咁噶啦，系咪？那次那些 guest 来完之后，这个小女孩搞到这个即是乱晒龙， guest 走了之后，妈妈就告诉她，你知不知道你今晚很累啊，回埋房去祈祷向神认错。那这个小女孩就回到自己的房里面就祈祷了，妈妈就听下她， 他说天父上帝，他说求主你原谅我妈妈，他刚才对他很恶地去说我，求你赦免他的罪，阿们。祈祷求神去改变我自己，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去与神同工，这个是一个的第一个方向。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是预了会有改变。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焦点是放在神他自己的作为上面，而不是放在人的计算上面。撒加利亚他做所有的事他都做得对的，他是一个义人，他遵守律法，他的生活行为是无可指责，他做所有事都做得对的，就是在刚刚就是在这一样，在祈祷的时候神可以去质他是什么呢？你不信。 你最需要去相信我的时候，就是你跟我去建立这份祷告的关系的时候，你怎样祈祷？ 你是不是应该要去校正这个的关系呢？你知不知道我就是这个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都是这样祈祷的嘛？你都是这样说，我是一个全能的神，你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你是这样去相信的嘛？你做啱晒所有嘅嘢，你又翻教会，你又教主日学，你又奉献，你做啱晒所有嘢。你有冇将你真正嘅焦点系放翻喺神佢自己嘅能力上边呢？唔系用我哋自己嘅计算，唔系都喺你自己嘅计算嘅里边，而系在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做了之后，我们看看神在我这个全盘计划里面他会怎么样。 我们不是要将神是放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其中一只的蝴蝶去点缀一下我这个的 plan， 神就是我们的 plan， 而不是我们一个的 plan 的一个的点缀。撒加利亚他需要经历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经历他将那个的焦点放在神他自己的作为上面。而事实上在路加福音 在从第一章去到第二章，从讲撒加利亚、伊利沙伯、讲玛利亚、约瑟，都是在揭示什么呢？就是神的作为是要去实现，是不断去讲紧神的作为是要去实现。我们要去 focus 的就是神他自己的作为。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你们一定很熟悉的了，因为三卷福音书都有讲这句的说话。他说在人这是不能的，下一句是什么？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有没有这个焦点呢？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圣诞有没有这个这样的奇迹出现呢？你神学生要考试的功课的 paper 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写，你相不相信在人我是写不到的，在神是凡事都能。我认识有一对的夫妇，他们结了婚十六年没仔生。有一次他同埋另外两对的 couple 就约埋一起去欧洲意大利旅行，临出发之前这一对的夫妇突然间发现他的太太有了。后来我再跟这一对的夫妇去倾偈，因为丈夫是有回教会，太太是没有回教会，有时回下来，但是他有时没有回，没信。 我去佢屋企食饭，个丈夫话俾我听，佢话其实喺佢发现佢太太有咗新人之前嘅嗰一个月嘅当中，佢话咧唔知点解咧，每一次佢睇圣经咧，都系同有仔生嗰啲经文有关系。佢话我都同我老婆咁样讲嘅，但系都即系都冇咩事情出现。佢话我哋两个都成四十几岁，我哋都觉得系冇嘅，所以我哋就尽情去享受我哋自己嘅人生。就系喺结婚十六年之后，喺一个已经放弃咗呢一个咁样嘅盼望嘅过程嘅当中，突然间就会有一个嘅神迹嘅出现。你相唔相信神迹嘅？教会历史俾我哋嘅功课就系喺中世纪嘅时候，教会讲乜嘢，我就信乜嘢。宗教改革之后，从马丁路德开始带翻去圣经，话俾我哋听，圣经讲乜嘢，我就信乜嘢。去到理性时代，十八世纪开始，人民主义、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开始，我哋开始有思考，已经唔系再相信教会讲乜嘢我就信乜嘢嘅时代，已经唔系再去到圣经讲乜嘢我就相信乜嘢嘅时代，系去到一个咩嘅时代啊？已经唔系高举神嘅时代，而系高举人同埋人嘅理性嘅时代，就去到就系我谂得通乜嘢就信乜嘢嘅时代。神迹是落在一个的 area， 是人的理性想不通的那个的范畴里面。你信不信神迹呢？在这个圣诞，你期待一个什么的神迹的出现呢？我们同心祈祷。求主继续给我们有一个的